不是一般人能想象到的。啊，第一生的根基坚固，没有什么建树，来生建树了，不会白学啊，管用啊，有真实的利益。我们到老了才完全觉悟明白了，年轻的时候不知道啊，知道有这么一桩事情啊，没有重视啊，这根扎的不好啊。啊，我们自己感到欣慰的，现在明白了不迟。这一生没有成就，来生决定有成就，这是有把握的。啊，那么最聪明、最有智慧的，是在这一生当中往生极乐世界。这是最了不起的，无比殊胜庄严。为什么呢？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，比圣贤高出太多。啊，真正能往生，也要靠基础。佛念得很好，我真心真愿，弟子规做不到。感应篇不能完全相信，这就可能障碍你往生。那你在往生最后的时候会遇到障碍，为什么？你的基础不稳固，你的冤亲债主他看到了，他就有方法来障碍你，让你最后一口气不是阿弥陀佛，是杂念，是妄想。于是你又去搞轮回了。由此可知，三个根的重要啊，三个根是做人的根本啊。佛经上，善男子、善女人，那个善是有标准的，他的标准就是《弟子规》，就是《感应篇》是善业。这三样东西，我们真正建立了，做到了，你的根本坚固。啊，临命终时。有善神保佑你，冤亲债主不得其便，那他们有机会下手，你平平安安往生极乐世界。对恶人，我们的冤亲债主要原谅他，要宽宏大量，不但要原谅他，他有善行，我们成就他，帮助他，不要去障碍他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大德。大 大智大德了，就从这个地方展现。啊，小念都要报复，这个人心量很小，没有福报，也要同情他，可怜他。啊，没福，量小。啊，小怨小恨，不肯饶过人。啊，小怨小恨都能饶过人，这个人是大德、大智慧、大福报，前途无量。佛是做的最圆满，是我们最好的榜样，最好的典型。啊，年高丽王各界身体啊，这样的羞辱所受的苦难，人如仙人，没有报复的念头。啊，死的时候告诉高丽王，我将来成佛第一个度你。这是什么心量？啊，释迦之所以能提前成佛，是这个功德成就的。能饶恕你最严厉毒害你的人，你能够饶恕他。啊，在千佛当中他提前成佛。啊，要怎么样成佛？持戒、修定、开慧，戒定慧三修。啊，学好儒释道的三个根是属于戒律，而且是戒律的基础，是基本的戒律。啊，我们今天为什么学不好？基本的戒律没做到。像盖大楼一样，怎么往上盖都不行。啊，都不会成就。基础出了问题。啊，真正把基础做好了，啊，做得很圆满，没有问题了，再向上修定开慧，那儒释道的三个根是基础的基础，从这上建立戒律，就是三规五戒十善。它的基础就是弟子规跟感应品，这个基础扎实啊。啊，知识分子喜欢读书，用读书做手段，做修定的手段，那就是读经。啊，读经是修定，为什么？读经的时候没有妄想，没有杂念， 有杂念有妄想你就念错了，心不在焉，你会念错啊，一个字没有念错，一句没有念多掉，这就叫专心，把心专在读经上。啊，要读多少呢？不算多少，算时间。一天最好有十个小时，有十个小时的时间再读经，好啊。就是你每天有十个小时修定呢，啊，这样长年下去，修个三年五年，都算没了。三昧就禅定，不读经心也不散乱了。啊，读经的时候没有妄想杂念，不读经的时候也没有妄想杂念，这就叫得三昧。啊，我们要是读无量寿经，这个读成个无量寿三昧。啊，你要读金刚经呢，就金刚三昧；要读华严经，叫华严三昧。啊，一定要有这个效果出来，就是读与不读，心里头没有妄想，没有杂念，清净心、平等心现前，这叫做三昧。啊，三昧成就之后，还继续不断，功夫一直用下去，再用个一二年，不定什么因缘，豁然开悟。开悟，你学佛就算毕业了。但法门选择之后，决定不动摇。啊，法门玄定之后你真修，决定有很多人劝你，还有更好的法门。啊，希望你改变，放下净土，修他的法门。还有一类叫你多修几个法门，不要修一个。啊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是无始劫以来冤亲债主太多，你修一门你会成就，叫你修几个法门让你分心，那换一句话说，你不会成就，他是来干破坏的。啊，你会很喜欢听他的，你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，最后把自己破坏掉了。啊，那个时候后悔来不及了。啊，所以你要遇到真正善知识，他只教你一门，但是这样善根的人现在这个时间找不到了，没有了，谁肯听你的？你在胡造谣言。啊，你说的这个我没听过。你说释迦牟尼佛是一门深入成就的，距离我们太远了，2500多年。啊，你说慧能法师距离我们也有1300-1400年，我现在没看到。 啊，你说这个法门好，你这自己为什么不敢？真话了，我们自己为什么不敢？我们想干，没有缘分呢。我是早年真想干的，啊，真正想有一个地方，啊，有一个人护持，让我一门深入，没有这个缘，啊，有的缘呢，就是我刚才说出来的，很多很多的善友，啊，邀请我讲经。他们想听哪一部经来找我，我就给他讲哪一部经。我这五十多年，将来应该将近有一百部吧，应该有，我没有去统计。啊，所以这个心是善的，没得善美也。如果五十五年讲一部经，哪有不得善美的道理？能不能大彻大悟？不敢说，这三昧敢说。没有缘分呐、啊！布施是放下。头一个要把自己的身放下，念佛堂的堂主有一句口头禅呢、啊，常常提醒大家的：放下身心世界，一心专念阿弥陀佛。念佛堂，你要不一切放下，还有妄想杂念。你在这个地方念佛，不会得一心，不会得定，而且还会扰乱别人。啊，因为你有妄想，这是无形的，没有形象，会不会干扰？会干扰，像我无线电电波一样，眼看不见。我的念头又看不见，但是念头会影响这个磁场。所以印光大师主张念佛的人数不要多，越少越好。他老人家常说不要超过二十个人。那为什么呢？杂念少，人越多杂念越多。啊，那个念佛堂只有形式，收不到效果。啊，人少在一块念能收到效果。啊，古人祖师大德说的话都有道理。啊，每一个法门都能得定。能不能得定的关键秘诀就是你专不专注，专注就得定。我不专注，我学了还想着那个法门，这就不能得定。啊，所以得定的秘诀了，就是一门。不可以有两门。啊，前天的小朋友，昨天晚上父母再来跟我见面，还差两个月